吃烧烤吧，单一只虾都得10块钱。 嗯，没错。嗯， 小龙虾更不用说了，10块起步。 嗯，是。 好，看来貂蝉这一趟回来也是满满的收获哈。 嗯， 关于马来西亚的美食，我想一期节目是远远说不完的。 对， 所以没关系，我们日后啊也是有时间跟大家一一来念叨的哈。 嗯， 以后我们的目的就是吃遍全球的美食，然后回来跟大家分享。好了，那今天的仙都客栈就到这里啦。嗯，我们明天再见， 拜 拜。 拜 拜。 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，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。在放松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之前，谁都曾困顿、颠簸、迂回。唯有坚持到最后的人，才能迎来心中的海阔天空。下班路上，陪你在 Beyond 的歌声中，将理想进行到底。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。9: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奥迪员工价只卖50台，现金直降3000元，赠7重好礼，再送1吨汽油，买车送金牌。6月17日，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，大兴区金梁路廊坊路口北，83790100，83790100。 家居建材何处寻？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，一生信赖，7天无理由退换，6万平米超大展厅，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，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。450亩地长期招商，现有库房14万平米，整租分租均可，招商热线400065-40068。450亩地长期招商，招商热线400065-40068。 9:59，资讯快报。 6月8日，保定市副市长杨伟坤一行来到涿州市，对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进行督导，并就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创建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。涿州市市领导王艳青、陈宇、赵玉芬及相关部门负责人陪同督导，市委书记王艳青、市长陈宇对督导组的到来表示欢迎，并表示涿州市将以此次督导为契机，对照标准进一步强化落实、整改提升，确保在预期内完成工作任务，接受国家教育部检查组的查验，实现涿州教育的更大跨越提升。会上，副市长赵玉芬汇报了本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评估工作开展情况。在听取汇报和发言后，杨伟坤对涿州市教育均衡发展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。6月8日，涿州市委书记王艳青、市长陈宇对全市重点项目建设情况进行实地观摩。观摩过程中，王艳青强调要加强沟通，靠前服务，全力推进重点项目早开工、早投产、早见效。京南经济开发区、高新区等相关单位部门负责人陪同，王艳青一行采取现场观摩的形式，先后到质子肿瘤治疗中心项目、花田路东段项目、中船重工涿州海洋装备科技产业园项目、和顺家园项目进行实地查看，详细询问开工情况、完成投资、形象进度、科技含量、服务保障等方面的情况。 崇德守信，包容开放，博爱奉献，卓越一流。 好音乐9: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送你我深深着迷。

感受，一个人我在犹豫里沉沦，我承认这样真的很安详。 听说你还在搞什么演出，搞来搞去好像也就这样，不如花点时间想想触摸一下模样，这样化了妹妹的妆， 我是心是和妹妹的妆， 我要放在舞池中央， 从期待可以想象， 我做我的改变又何必纠结， 那就拜托别就永远不会复见， 不缺任何的表演，轰轰烈烈那几年， 有遗憾的感觉， 为何感觉 那像是无限的素颜。

今天是6月12号，好音乐9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9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真的想你，让我为你淋一场雨。真的，我。

在其实双方各有各寄望，怎么办？要单恋都难，受太大的礼会内疚，却也无力归还。也许不爱不难，但愿未成佛升仙，也会怕爱情前途暗淡。爱不爱都难，你快乐先有责任。对火花天生敏感，不过两只手拉得太紧，爱到过了界那对爱人，同时亦最易变成一堆机人。也许相爱很难，再难再其实双方各有各寄望，怎么办？要单恋都难，受太大的礼会内疚，却也无要有空间得到定局，却怕去到终站，然后付出多得到少，不介意豁达又甘心，有人看不过眼。无论热恋中、失恋中，都永远记住第一届，别要张开双眼。 已经在路上了，堵车就没所谓；下班了，工作就没所谓；不知道晚饭吃什么，随心就没所谓。 我是彤彤，只想听听好歌，陪你一起回家。我们之间的距离，只是一个没所谓的麦克风。 玫瑰，玫瑰，心。 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，我是彤彤。这首王若琳的《玫瑰玫瑰我爱你》，她演唱了一首经典的老歌，有一点妖娆妩媚的感觉啊，但是又很柔和。复古的旋律还有她的歌声，也是让人觉得好像回到了那个灯红酒绿的时候。接下来来听当年火遍了大街小巷的一首选秀的歌曲《想唱就唱》，来自 TFBOY。 唱就唱呀，唱得响亮，就算没有人为我鼓掌，至少我还能够勇敢的自我欣赏。想唱就唱呀，唱得漂亮，就算这舞台多空旷，总有一天能看到挥舞的荧光棒。 想唱就唱，重新改编过的一个版本啊，是现在非常火的组合 TFBOY 带来的一首歌曲，这也是青春电影《我就是我》的一首主题曲。那这首歌的 MV 发布的时候呢，我们看到里面有这个李宇春还有周笔畅，一张张很熟悉的面孔一闪而过，所以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了，这些经典的记忆呢，可能也会瞬间的浮上你的心头吧。继续来听陈明真《念念不忘的情人》。 我不敢喝， 在街上将你的背影喊错，没有我想要的人，请且回头。电话接通，有你的名字说不出口。匆匆地挂断我盼望已久的问候，我难免不忘的情感啊，我痴痴的盼望你还在乎吗？一往情深的恋人啊，我无尽的想念你有感应吗？我念念不忘的情感啊，你飘忽的身影我依然牵挂。又爱又怕的恋人啊，你迷惑的眼神我放心不下。 世界欢乐假期神奇之旅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， 6月26日，6月26日开业啦！

头发乱了，这是张学友的所有歌里面我觉得应该算比较难唱的一首了，因为觉得他这个演唱技巧含量还真是蛮高的。另外呢，这首歌它有一个韩文的版本，韩文版叫做 Honey， 是出自于朴俊英1998年发行的个人第四张专辑当中。继续来听王菲，有时爱情徒有虚名。有时爱情徒有虚名，这首歌的曲风呢，应该是王菲不多的 R&B 的歌曲了。而这首歌曲也没有很刻意的来凸显它的节奏的摇滚形式，而是以那种鼓击声来衬托王菲的带一点悲伤，带一点无奈，然后还带着洒脱的诠释。接下来是周杰伦的《夜曲》，这是收录在他的《11月肖邦》的专辑当中，一起来回忆一下这首歌吧。 I'm not afraid to die.

里春风沉醉，那里绿草如茵，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，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，多少年以后换的脚步让我们难牵手，这一生一世有多少你我被吞没在月光如水的夜里，多想某一天我们流连忘返在北疆。 湖畔来自于李健。在前段时间，李健也是再次参加了湖南卫视的《我是歌手》，而他第一次参加的时候呢，也是很轻松的就挤进了前三名，所以也是被观众称为一桌油腻的菜里的清新小粥啊。这一首《贝加尔湖畔》呢，还真是百听不厌了。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呢，来听到的是一首林忆莲的经典歌曲《纸飞机》，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。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，我是彤彤，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，拜拜。